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永乐2年4月4日，皇长子朱高炽受封为皇太子，皇二子朱高煦封汉王，皇三子朱高燧封赵王，持续了近2年之久的国楚之争至此告一段落。秋去冬来，转眼已近岁末。这一天，天空中刮起了凌厉的北风，早朝结束，百官刚一步出华盖殿，立刻就感受到了空中的寒意，于是都加快步伐向着皇城外的官衙走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天街便已经变得空空荡荡。而就在百官回衙取暖之时，一位年约30出头、身着绯红色葵花胸背团领衫、头戴着乌纱帽、腰缠犀角带的英俊内官，却从西花门方向缓缓地走进了宫来。这位内官便是当年的燕王府丞讽马和。永乐帝登基之后，大封靖难功臣，马和虽是内官，不可能封爵，但也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内监掌印太监之职，同时永乐帝还特赐其正式之姓，以彰其在郑村坝决战中火烧南军连营的大功，所以马和从此就改名为郑和。明代的制度，在内宫共设12监、4司、8局，以管理宦官，合称为24衙门。而这24衙门当中，12监的地位比较高，掌印者被称为太监，正4品衔，其余依次为少监、监丞等。不过同为正4品，根据职责分工不同，这12监的地位差遣也各有不同，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是各有升降。而在明初的时候，负责管理工人的内官监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郑和即为内官监太监，换句话说，也就是明朝皇宫内官之首。今天一大早，郑和就到了西华门，专等着永乐帝下旨召见之后才进得宫来。按道理说，内官作为皇帝家奴，本不用像外臣一样走这些繁琐的程序。不过此时的郑和还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 那就是回京复命的朝廷使臣。原来四月间，因为倭寇从海上入侵苏州松江，永乐帝便差遣郑和为使，出海诏谕日本国主袁道义，命其约束国内浪人，勿犯大明疆土。郑和东渡扶桑，圆满完成了皇帝交代的任务，于数日前乘船抵达了松江府太仓港，眼下这是入宫脚趾。郑和沿着天街走了一段，前方忽然有一个人迎面而来，他抬头一看，来者正是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龙。待到认出来者，郑和连忙止住脚步，略微整理了一下衣冠，随即侧身闪到一旁。待到李景龙靠近，郑和躬身一揖，恭恭敬敬地说道：“奴婢郑和见过国公爷。”哦，李景龙似乎一直没看到前方有人，听到有人声，顿时吃了一惊。待到看清楚郑和之后，才说道：“原来是三宝啊，好些日子没见着你了，上哪儿去了？”听得李景龙之语，郑和先是一愣，随即暗暗好笑。他出使日本还是李景龙在朝堂上手提的倡议，得到了永乐帝的许可，才有了此行。现如今他东渡归来，奏本前几日就送到了京城，邸报也已将消息登出，这李景龙身为朝臣之首，怎么连这也不知道呢？回国公爷的话，奴婢刚从日本归来，此番是入宫脚趾来着。 对， 你是出使日本去了哈？哎呦，我都差点忘了。李景龙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连声说到这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脸上竟露出了一丝神秘的表情。 我说三宝啊，听说你此次出使收获颇丰啊，日本国主袁道义已经答应遣使入朝纳贡，不知可有此事啊？ 哦，是有此事。袁道义慕我天朝威仪，不仅承诺缉拿海寇，还答应明年遣使入京。这些个事情，郑和早已在给皇上的奏本中详细道明，自然也无必要隐瞒。不过让他略觉得奇怪的是，这李景龙怎么突然想到要问这些呢？而且看起来还颇有些急切。 啊，这是大好事啊！ 就在郑和疑惑之间，李景龙忽然大叫一声，只见他满脸欣喜地说道：“ 洪武朝时，太祖屡召日本纳贡，无奈此一偏居海外，不识教化，竟抗命不朝。当时太祖愤怒，本欲兴兵讨伐，但是因为国家方立，百姓需要休养，所以置之不理，但终为遗憾。不料这二十年后，你再次东渡，不仅命得日本缉捕海盗，还说得他遣使入朝纳贡，嘿嘿，如此岂非大功啊？” 此皆是陛下仁德所致，奴婢一介墨臣，岂敢舔居此功啊？郑和实在不知道李景龙到底要说什么，口中敷衍着，心里却愈发的狐疑。 哎，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功一件呀。 李景龙把郑和拉到一边，脸上露出了一丝亲切的笑容。 我说三宝啊，此番你进宫复命，皇上必是龙颜大悦。哎，到时候如果他老人家要是下旨奖励，还望你别忘了当日我的举荐之功啊。 哦，原来如此，郑和恍然大悟，李景龙之所以如此客气，甚至不惜降尊纡贵地讨好自己，原来是想从此次招抚日本的功劳当中分一杯羹。按理说，此次自己招抚日本成功，确实有赖于李景龙之前的举荐，他要封功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这问题是，这日本人又不是鞑靼，他不过是一海外小藩，即便招抚成功，又能有几分功劳呢？以他李景龙的身份，何至于对这点微功念念不忘，竟不顾体面来求自己？ 郑和又略为奇怪地望了望李景龙，却见这位曹国公也正满脸的期盼，却又略显焦虑。见此情景，郑和稍一思忖，顿时恍然大悟，看来这李景龙快要倒台了。早在郑和出海之前，朝中便有好些显贵参劾李景龙，而此番东渡归来，他一上岸便立刻把出海期间的底报翻了个遍。从七月份以来，朝中大臣接连弹劾李景龙，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朝中百官纷纷上书，对李景龙及其党羽胡官等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九月，锦衣卫指挥同知纪纲、潘顼参李景龙私掳北京良民之子焉为活者。十月，刑部尚书郑赐、左都御史陈英参李景龙、耿炳文依附器皿见侍龙凤，以帝王自居。十一月，陈英再次发难，直指挂左都督衔、时任湖广都指挥使的李增之向属下大肆索贿，凡不从者皆诬为齐皇奸党。李景龙身为其兄，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大肆纵容并分享其利。这弹劾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永乐帝虽仍都置之不理，但从朱批中越来越多的申斥可知，皇帝对这位迎驾功臣的态度已大不如前。由此郑和知道李景龙在朝中已是步履维艰，再联系到刚才他的恍惚神情，郑和甚至可以猜到这位勋臣已经被逼到了悬崖的边上。现如今他正惶惶不可终日，疯狂地寻找能够挽救自己的稻草，于是倡议招抚藩邦，这种原本微不足道的功劳时下在他的眼里也变得弥足珍贵。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不知怎么的，郑和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这两句话。不管怎么说，李景龙之于永乐王朝还是有功的，要不是他打开了金川门，靖难能否成功还真不好说。而且在永乐帝登基之后的这两年里，他也算是忠心耿耿，可最终仍逃不掉卸磨杀驴的命运。想到这里，郑和的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丝怜悯之情。不过很快郑和便意识到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他与李景龙非亲非友，其结果如何与他毫不相关，而且作为永乐帝最信任的内官，他不能质疑主上的任何决定，也没有资格质疑。更何况他也是燕藩旧臣，当年还亲自参与了对李家兄弟的陷害和拉拢，而在此期间李景龙所展露出的种种卑鄙下作更让他十分鄙视。对这样的一个龌龊小人，他实在犯不着抱以任何的同情。想到这里，郑和心中的怜悯一扫而光，再看李景龙时，他的眼光中只剩下了一丝冷漠与淡然。啊，国公爷放心，此次入宫奴婢必当提起您当日的倡议之功。哦，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见郑和答应得很痛快，李景龙竟有点欣喜若狂的味道，全然没有察觉到这不过是这位太监的随口敷衍。乐了半晌，他终于平和了些，随即感激地拍了拍郑和的肩膀，才转身离去。望着李景龙的背影，郑和叹了一口气，随即也转过身子朝着武英殿走去。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一进武英殿议事阁的门，一股暖意便扑面而来。郑和定睛一瞧，永乐帝正盘腿坐在窗前的榻上，一旁还侍立着一个亲王服饰的青年男子，那便是汉王朱高煦。在进京之前，郑和就已经听说朱高煦一改早先闭门不出的态度，近几个月来成天围着永乐帝晃悠，此时见他在场自也不奇怪，赶紧跪下向这父子二人行礼。 待行完礼起身，永乐帝尚未开口，朱高煦便在一旁嘻嘻地笑道：嘿，三宝，你来得可正好，父皇现在正心气儿不顺呢，如今你出使归来，正好讲讲东瀛见闻，也让父皇高兴高兴。郑和闻言一愣，忙对永乐帝欠身恭敬地说道：哎呀，不知皇爷因何事不遇呀？永乐帝没说话，因为这位大明天子今天确实不高兴。几天前，谢晋将修纂好的陆运类书呈上，当时永乐帝粗粗一览，见着类书类别清晰，善写工整，甚至还配有精美的插图，心中十分高兴，当即赐名文献大成。不过这几天来，他细细的翻阅，却发现里边的内容中有诸多未备之处，尤其是子集二部甚为简略，诸多方剂杂学典籍都被摒弃在外，就是经史也发现了很多删节之处，与修书之初衷相差甚远。想起当初跟谢晋商议修书时，自己还特意强调，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集为一书，勿厌浩繁。不料皆被当作了耳旁风，这让他很有意见。这个谢大才子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些。永乐帝心中暗想，今日早朝他专门提出了此事，虽没有明言谢晋不遵圣命，但对文献大成的不满之情却溢于言表，并当庭下旨增补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继池与谢晋同为总裁，在文献大成基础上再行增益。经此一事，永乐帝心中本已不快，再加上陈英他们再次参合李景龙兄弟，并抛出了李增之在湖广勒索下属的证据，对于群臣参合李家兄弟，永乐帝早有准备，其中也不乏默许的成分。但当一份份湖广武官的证词摆在面前时，永乐帝仍然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纪纲见时机已到，又趁机抛出了锦衣卫查得李家在京畿私购庄园并违反律令大肆采买奴婢的证据，两相汇集之下，永乐帝终于勃然大怒，立刻下旨赴湖广捉拿李增之，并头一次当着百官的面严斥李景龙，这才有了他出宫时的失魂落魄。经过这么一闹，永乐帝的心情自然是好不起来了。不过虽然心境不佳，但郑和只是个内官，永乐帝也犯不着跟他提这些。想了想，他一笑摆手说道：嗨，也无甚好说，三宝来得正好，朝廷准备在直沽一带设一军位，然关于此位之名，朕与旭儿商议许久，却一直未有定见，不知你可有主意啊？郑和见永乐帝转换话题，于是也不多说，转而就着永乐帝的话思忖了一番，方抬头笑道：哼，奴婢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不过既然在直沽设位，何不就以地名之呢？郑和话音刚落，朱高煦就接过了话头：哎，这个不好，方才本王也是这么说，不过父皇以为此位之设，目的是为了拱卫行在，名字嘛还要彰显威仪才好，这直沽二字一看便知是荒野滩涂之名，太过粗陋，不宜采纳。哎呀，要彰显威仪，郑和又埋头陷入沉思。过了半晌，他忽然眼光一亮说道：皇爷，殿下，奴婢有一名或可试用。哦，永乐帝与朱高煦闻言都是精神一振，然后问道：什么名字？天津。郑和信心十足地给出了答案。天津，其意何解呀？这天津者，乃天子金度也。昔日靖难时，陛下屡次南下，都是由直沽渡过运河，此正所谓 天子金度，以此明之，威仪气势尽显。好，好个天子金度，三宝聪慧便用它了。定下天金之名后，永乐帝赞赏的望着郑和继续说道，三宝啊，你这个能文能武还善于邦交斡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良才。说到这儿，他忽然话锋一转，又不无惋惜地说道，可惜呀，你是个内官，若非如此，必将是我大明一栋梁之才。这内官两个字让郑和也是神色一暗，不过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情，笑着说道，哎呀，皇爷，奴婢一介阉宦，岂敢当皇爷栋梁之美誉啊，文武全才更不敢当，所谓邦交斡旋也是皇爷谬赞，此次出访成功全赖大明声威，皇爷鸿福，若没有我大明之富强，皇爷之仁德，东瀛岛夷又岂能从归教化呀。郑和一面惶恐地推辞着永乐帝的夸奖，一面又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了出使日本这件新建大功上，如此既显得谦逊，又点出了自己的功绩，这份玲珑心思实在是运用得炉火纯青。永乐帝对郑和的回答十分满意，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于是从榻上起身，兴致勃勃地说道，三宝啊，你说到了出使日本，倒让朕想起一件事，来，朕与你瞧一样东西。武英殿的议事阁十分宽敞，阁内还有几个小阁，永乐帝踱了几步，待走到最里头的一个小间的门口，方停下脚步，向一旁伺候的江宝一努嘴儿。江宝会意，将门推开，永乐帝扭头对朱高煦和郑和笑着说道，嘿嘿，来来来，随朕进来。朱高煦与郑和对视一眼，先后跨进了屋里。只见这屋室不大，但采光却非常之好，只是正对窗户的一面墙壁却用厚厚的幕布遮挡了起来，看不清其后究竟是何物。待到几人站定，永乐帝一挥手，江宝忙上前将幕布拉开，一幅巨大的地图顿时显露了出来。大明浑衣图，朱高煦与郑和同时惊叫出声，此图乃洪武22年朱元璋亲命兵部会同翰林院、鸿胪寺行人司以及钦天监等诸多衙门合力绘制，图中地域东至日本，西及萨马尔罕和天竺，北抵漠北，南达占城真腊，天下疆土莫不囊括其中。更妙的是，图中山川河流描绘得十分详细，城镇也都用白色的记号标出，连西域都不例外，论规制宏大，可谓天下第一。不错，这是大明浑衣图。永乐帝点了点头，又背过身对着地图仔细地端详了一阵，方才回过头对着郑和微笑着说道，三宝啊，你看此图如何呀？ 这个嘛，精细详备，可谓古今之冠呢。 不错，永乐帝笑着赞了一声，又望着图良久，方侃侃说道，自朕登基以来，陆续遣众中官出使外国，以召诸藩来朝，其中你与黄衍去了东洋的日本、朝鲜，侯显去了西域，尹庆几个最远乃赴西洋之科之、古里等国，那已是古天竺国的地界了。之所以如此，朕是觉得即为天下之主，那即便海外蛮夷也是朕之赤子，不应任其陷于洪荒，故遣使召其来朝，赐其衣冠正立，教习礼仪，使之慕我华夏之风。纵观四夷，今东洋诸国朝鲜、琉球早已归附，日本虽一度冥顽，但在你悉心招抚之下也生了归化之心，然西洋情形与东洋迥异，西洋藩国众多，兼又路途遥远，自古便与中国联系不多，